美满，隔夜成两难。快不快乐，只是一线之隔。心一旦起飞，就不能退。

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

却还在我心里，像一个圈圈。我喜欢听你说的每一句，我想你爱你，不管床不点 So